做人嘅嘢係要咁啦，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啊嘛，大佬。 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哇，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啊！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ecord 先啦，我係師兄 Hope Bo Song 嘅師兄。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2012年我哋創立了一個文字的平台曼聯新聞，2013年我哋更加增設一個聲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為你分析一周的曼聯，自認是曼聯球迷的你記住聽我們節目啦。 好，回來第二節的曼聯新聞還是沒有曬，現 在沒有了， 現在沒有了 剛剛我的集音， 哇，我們不知道多久沒有，我們有多久沒有做過直播，我沒有大半年啊， 唔知啊， 应该有大半年咁，但系其实我见到50几个人都听紧，好啦，恐怖喎、啊，我自己都惊惊地喎，我哋呢啲咁嘅垃圾节目都有50几个听直播。OK， 好，咁啊，继续讨论下莫里斯嘅死因啦。咁啊，除咗啱啱 FC 提到嘅教练组啦，向川真司啦，咁仲有就係、是、我相信呢個都幾關鍵啦，下季嘅轉會窗啦。OK， 其實轉會窗嘅失敗呢，我覺得唔係一個屬於純粹莫耶斯個人嘅一個失誤啦。OK， 其實呢個失誤係同曼聯喺費格遜年代呢係一個有幾相關嘅一個問題嚟嘅。OK， 交接其實一個管理嘅模式啦。OK， 由一間球會轉到另一間陌生嘅球會呢，其實你要上手的確一件好困難嘅事，你一定要需要時間啦。OK， 尤其係連 CEO David Gill 都係離任埋，咁更加係雪上加霜。咁啊，足足兩個月嘅轉會窗啦，咁啊，結果淨係收穫咗一個費南尼，仲有一個水乳價去買走翻嚟啦。OK， 更加重要嘅係一個咁弱嘅中場線同埋後衞嗰方面，竟然冇進行補給，呢個都係一個幾直接令到今季係崩潰嘅一個問題出現喺度咯。 其實佢喺下季轉會窗唔單止係話咩簽，淨係簽咗費南尼一個翻嚟，係話。即係你話就係活華達嘅問題，活華一定係有問題嘅。但係莫耶斯其實佢係咪應該要針下其他嘅球員呢？即係其他嘅唔好淨係隻眼淨係望住一個方向。你睇下其他嗰啲葡超啊，睇下其他各級嘅聯賽都好啊。即係你係望住一啲法比加斯、艾簡達拿仲有咩啊？ 香利娜 佢系冇球透过噶，我记得系。 干炒嗰三个骗子， 干炒法比加斯，同埋艾简达拿，呢三个都系大球会，喺西甲嘅西超嘅大球会度出身嘅、但系净系望到呢三个球员，即系呢三个比较出名嘅球员。 唔系，其实你要谂翻一样嘢先，你要谂翻一样嘢先。嗰阵时嗰个 board 入边嗰 CEO 叫乜烂嘢名先？佢哋冚家产叫 Ed Woodward 噶嘛 ？OK， 我哋之前都讲过啦，暑假已经讲啦，完咗个 transfer window， 我哋已经喺度讲啦。OK， 佢哋咁样冚家产，乜烂嘢都唔捻识做嘅。佢其实我讲真，佢系一个失败嘅 CEO 嚟，佢喺转会窗上面。咁但系你都唔可以怪佢咯，佢系第一次去做呢个 CEO 啦，你都要俾啲时间佢学习先啦。OK， 咁但系转会窗失败呢、這个都同 Ed Woodward 有一个好大嘅关系。咁但系你话系唔系真系？莫耶斯系蠢捻到，啱啱我哋都提过啦，连个中场同后卫中间咁啊 ，sorry， 中场叫做补给过下啦 ，OK， 咁但系条防线佢系完全冇补给到嘅 ，OK， 呢个系唔系莫耶斯嘅失败咧？你啱啱 FG 你提到嗰张嘅 list 入边一个防守球员都冇嘅， 有嘅干炒一个干炒， 屌你老尾，中间都冚家铲啊，大佬系咪先？ 后防嘛。 系咯， 左闸唔系后防啊！ 你扑街啊你！咁所以就系话呢个 莫耶斯都有關係嘅 ，OK。咁但係我覺得，如果當陣時嘅 CEO 唔係 Ed Woodward， 係 David Gill 嘅話，我覺得呢個轉會窗會成功多好多咯。 係喎，加雷喎，你冇唔記得 加雷？嗰陣時暑假有吹過加雷咩？ 有吹過加雷。 哦，有吹過加雷。咁啊，回應翻啊， 全晚連買好多人啦。 啊，全晚連買七十幾個人又好似係咁啊。回應下明仔啦，阿明仔就話。佢唔覺得費蘭尼係水魚價買翻嚟，哇！你真係善望到嘅嗱，佢買翻嚟一次2750啊嘛，係嘛？係咪2750？ 唔係佢係2750。 係2750，但係當陣時我係華頓嘅位約金係2400萬磅嘅啫。咁我唔理佢係唔係值2750萬磅啦，已經。咁點解你唔撚用個委約條款去買斷呢個費蘭尼？你要去俾咗350萬磅去買斷呢個費蘭尼咧？呢、這個唔係水魚。仲系啲咩行为我谂唔出啦，真系，大家可以帮我兜下啦，唉， 即系佢应该系呢个系即系好后嘅 plan， 可能 plan B 啊 ，plan D 啊呢、 嗯 這个 系， 即系 费兰尼绝对唔系佢个 first choice 嚟嘅，好肯定啊 ，first choice 好明显系 法比加斯嗰啲啊，咩恩尼斯达啊、美斯啊、斯朗啊嗰啲咯。 我唔明點解佢係望住呢啲球員去做。 唔係佢係需要 望啊。 當時都講過啦，佢係需要簽一個 big name 翻嚟去證明自己嘅威信，去建立佢更衣室嘅權力咯，同埋塞住球迷把口得其中一個原因咯。 但係你見到啦，巴爾熱刺都承認咗啦，曼聯報價報咗成1億磅啊，佢都唔肯賣。 嗰時皇馬買咗1億歐羅啫喎。 係啊，1億磅， 一億磅都唔肯賣。唔系你买个巴尔都系托尘啊， 即系都系算系球星啊，嗰类都系算球星。 咁系嘅，都算系球星嘅。 但系即系我唔明点解佢所有转会都系望住一啲出名嘅球员。你睇下我哋阵中嗰啲球员全部都系未嚟之前好，唔系大部分未嚟之前都系未成名啦。你睇下小豆啊，睇下边个啊？仲有维迪啊、艾夫拿呢啲，完全未嚟曼联之前系唔算系欧洲，唔算出名，系嚟到曼联始展开佢嘅可以进步咯，可以咁讲。 系， 但系而家莫耶斯唔敢做，佢即系叫啲球探去 世界各地去。分分钟啲球探都唔系佢自己啲人嚟，都系费尔逊年代遗留落嚟嘅人嚟嘅。 但系嗰啲球探唔系球探都退咗役啊！啊边个啊？费尔逊个细佬都系退咗役，即系原本系阿费尔逊细佬去做呢、這个首席球探一职嘅，但系阿费尔逊走，佢细佬都走埋， 嗯， 真系，唉，莫耶斯。 咁啊，同埋都要去谂埋第二样嘢啦，嗰件费兰尼签翻嚟系唔系真系水货咧？嗱，踢咗大半季，其實唔可以話有水貨味道嘅。咁但係其實費蘭尼到而家呢一刻都證明唔到自己啦。OK， 但當陣時買費蘭尼翻嚟咧，我係200%去贊同呢一個嘅 deal 嘅。OK， 上一季嘅11個入球，一個中場踢到有咁出色嘅表現，喺愛華頓嘅防守其實都做得唔錯嘅。OK， 咁但係好可惜嘅就係佢。入到嚟曼聯之後，今季其實係零入球先啦。首先呢啲咁嘅功能士係零入球先啦。OK， 當我有時候亦都係因為因傷啦，咁啊缺陣咗大部分嘅賽事啦。復出之後亦都係未能夠係話追得翻上應有嘅狀態啦。OK， 咁雖然佢嘅高空優勢係的確為條中場線減咗唔少嘅壓力啦。咁但係其實咁樣咧係唔足以證明佢嘅2750萬磅啦。OK， 咁其實莫耶斯同費蘭尼都係一樣嘅。一直好辛苦咁去奧脫福掙扎啦 ，OK， 爭取到球迷嘅認可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啦，費蘭尼係俾莫耶斯買咗一鑊啦，莫耶斯被炒啦。唔知費蘭尼跟住落嚟嘅後果會係點啦 ？OK， 一次同唔同意？ 即係費蘭尼因為莫耶斯走咗啦，費蘭尼嘅前途 都幾撚慘啊！我相信佢一鑊俾莫耶斯搞撚掂噶啦，應該就 我覺得。即系连莫耶斯都唔出去嘅时候咧，即系我觉得，即系呢个莫耶斯对佢一个同费兰尼一个徒弟即系师傅嘅关系啦，都系阿莫耶斯带起去嘅。即系连带起去嗰个人都唔出去嘅时候，下位领队。 其实大家要谂深翻一层啦，费兰尼系咪真系差到咁咧？其实 唔系，费兰尼已经唔啱踢一个防中嘅位置啦， 因为佢 曼联不嬲都冇防中嘅，佢需要一个中场中嘅啫。O K， 唔系佢唔，佢已经唔啱踢嘅位，佢系已经转咗型系踢攻击中 場。唔系，系啱踢嘅，系啱踢。你个费兰嚟做一个攻中咧，根本冇可能嘅。你望下佢啲传波嘅质素啊，控球嘅脚法。 你睇啊，你睇下佢诶。就算踢中場中啊，佢都拱到上去 禁 區 嘅球場。呢個就係佢正正踢中場中嘅一個敗筆。我上幾集都講過㗎啦。費蘭尼永遠都係一個唔安守本分嘅球員啦。即係其實佢係完全將中場中呢個球員應該要做嘅位置咧，佢嘅意識係錯曬嘅。人哋啲前鋒都未褪到翻嚟，你已經褪咗上去踢前鋒啦。OK， 咁咪即係中場穿咗個窿往度補咯。咁你永遠都唔安守本分咁樣去踢。咁其實呢個係一個爭好遠，一個優質同埋一個劣質嘅，就係爭呢度嘅啫。 唔係，我懷疑佢係咪因為俾我哋季初係鬧過佢咧，即係唔上佢進攻。我記得蘇亞林頓嗰場佢係咁嘅，佢係傳咗個波上去就斷曬啊嘛，成條中場線俾人鬧到飛起啊嘛。但係從此之後咧，佢嗰陣時過一排就傷咗，傷完之後復出翻，佢就唔知點解次次傳完波之後咧。一见到有机会进攻，即刻拱晒上去禁区，睇到我都拗晒头。即系 冇 咁 计，其实穆里斯应该有听开我哋节目嘅。今季我哋讲完啲咩问题出嚟，佢就即刻去做。 上场不得啦， 系咯，上场不得啦，即刻出啦已经。O K， 唔系老莫唔好怪我哋啊，老莫讲真嗰句，即系我哋都系为你好啫。咁但系你自己黑仔唔关我哋事啊，真系唔好翻嚟问我哋。O K， 咁啊，跟住咧第六个问题啦，一个几影响莫耶斯嘅一个关键之一啦，云佩斯啦，呢位球员啦，云佩斯嘅状态今年其实系下滑得几严重啦。OK， 其实我认为咧就其实有几个因素咧系令到云佩斯系踢得咁差噶。OK 啦，首先就系佢系俾费格逊买咗一镬啦。佢当阵时加盟费格逊系曾经 promise 过佢话佢系唔会即刻去退休啦，佢会带佢嚟。攞到冠軍之後，再過幾年先會退休啦。呢度佢狠狠咁買咗雲貝斯一鑊先啦，呢個其中一個關鍵啦。雲貝斯會唔會仲有呢個忠誠度可以？sorry， 唔係忠誠度，雲貝斯不嬲冇嘅。OK， 雲貝斯有冇一個想效力嘅心咧？呢個已經成疑啦。OK， 第二樣嘢，雲貝斯出名係咩啊？玻璃腳。OK， 過多嚟曼聯，同埋喺計埋阿仙奴之前嗰兩年，足足踢咗三季好波。一个玻璃脚嘅球员会唔会继续 keep 得住佢嗰只脚有状态咧 ？OK， 同埋大家要记住上季嘅季尾咧，佢对 QPR 嘅时候咧，佢系撞亲嗰部摄影机之后咧，跟住一直话个屎忽又有事啊，咩树系根又有事啊 ，OK， 一直喺度拖拖拉拉噶啦。只不过嗰阵时曼联攞到冠军，佢咁啱就出到踢到两场。大家先冇察覺到呢個問題啫。雲佩斯嘅傷勢咧一直都喺度啊，唔關莫耶斯嘅訓練方法事啊，係佢自己鳩鴨冚家鏟嘅啫。OK， 第三樣嘢，球星問題啦，又係一啲覺得個訓練方法唔啱啦，唔鋸佢啦。OK， 跟住然之後又覺得佢成日派佢落去，又揾唔到啲有球星味道嘅球員去配合佢啦，淨係揾埋曬啲咩恩魯沙啊、華倫西亞、垃圾樣嗰啲咁去配合佢啦。OK， 唔妥莫耶斯嘅收購策略啦。OK， 呢幾個因素其實加加埋埋，我覺得係一個雲佩斯今季冇心向曼聯嘅其中幾個主要因素。 雲佩斯其實我覺得佢狀態好與否咧。佢嘅如果你喂波到俾佢咧，其实都系可以做到入波嘅。你见到佢无论射门嗰方面，其实冇乜点退步过咁。但系你见到佢成日玻璃脚啊，成日伤啊，其实佢依排已经少咗伤噶啦。如果你比佢以前喺阿仙奴啊，成季伤添啊，即系你唔好话踢。唔好话入七球啦，一球都唔知 入唔入。季初都会踢三四场嘅，咁然之后就开始放大假，放到去 around 呢啲咁嘅时候啦。四月尾开始就会复出去踢多一两场，争完个欧冠就会系收工放暑假咁样咯，类似。 唔系啊，阿文佩斯同埋做咗一样衰嘢啦，就系话咩公开表示话，个球员配合我啊，又话要我自己走出嚟啊。其实呢样嘢。当时可能我未諗啦，但依家諗返係咪又系战术问题呢？係咪又 Stefan 啊莫耶斯呢两个做啲战术配合上面係咪有啲错呢？即係你睇返上季费格逊喺度嘅时候呢， 奥运佩斯系即系唔会话有重叠位置嘅问题出现噶，系冇呢个问题出现嘅。我依家就系谂紧，系咪真系战术问题？佢嘅战术方面、部署方面系咪真系有啲错啊？可能呢样嘢真系阿莫耶斯依家就俾人炒咗。 季初去到季中嗰段时间，其实你见到莫耶斯个战术部署不断咁去变啦。正选不断咁去变啦，唯一一个最记得嘅就杨格朗，你冇变到啦 ，OK。佢踢嘅战术永远都系一啲喺两边好倚靠两边拉空之后怼入禁区啦，啲几费格逊式嘅，唔系洛费格逊式嘅一啲几传统嘅边路攻势啦，啲几曼联传统嘅进攻方法啦 ，OK。佢去到而家呢排开始就系尝试一啲中间嘅入深啊。好細緻嘅傳播啦 ，OK， 咁但係呢隊曼聯你冇人 expect 到做到出嚟啦，咁所以其實莫雷斯係不斷咁去試緊啲戰術，但係好可惜啦，佢試唔到已經冚家鏟咗。 唔係，阿莫耶斯其實係你睇翻一種數據啊，佢係今季帶領51场比賽，11个唔同陣容。呢樣嘢阿費格遜都做過，我記得好似連續唔知90几场啊。好似98定唔知99场 系 唔同阵容，系唔记得啦。90几场唔同阵容啦。两个都做同一样嘢，但系点解莫耶斯会做得比较差咧？ 唔系呢个你真系唔可以同你真系唔可以攞莫耶斯同费格逊比嘅，讲咗好捻多次，唔系你 都系唔系都系一个问题，就系教练做问题。我讲咗好耐，就系、是、你嘅战术唔掂。你陣容剪排都好咧，即係好難去將隊波去運行得好好啊！即係你最頭嗰樣嘢，即係你啲材料啊，你擺入去，好易煮餸。你俾啲發毛嘢隨住你點煮啊，你要廚師幾好啊，都係冇用噶。即係你嘅戰術做得唔好，你嘅陣容幾好都冇用。即係阿 Steve Brown， 即係我依家真係多得你唔少嘅，我50几场。阿莫耶斯其实系咪应该要即系小高枕头谂下，系咪应该请搵翻第二个助教啦？唔好再搵呢个 Steve Brown 啦，去第二间球会都系咁。 Steve Brown 走咗啦 ，Steve Brown 同埋另外一个得 Chris Wood 同埋阿， 唔系 Chris Wood 做得几好喎、 啊、，Chris Wood 做得几好，咪所以咪得翻 Chris Wood 同埋菲利就留低咯，冇啊，其他唔捻清晒。 Chris Wood 同阿连迪加特两阿迪基亚两个今季。铺铺神教，即系教得几好啊！净系呢个，佢个教练组真系得意个。 咁啊，然之后第七个 point 啦，一个几虚无嘅 point 啦 ，OK， 一个昔日嘅豪门霸气啦，一个优势啦，今年系完全冇晒啦 ，OK。嗱，其实啲球迷成日讲，点解费格逊揸住一个？呢、这个班底可以攞到冠军，你莫耶斯今年仲要买多两个猛人翻嚟，你都攞唔到冠军，仲踢到成撇屎咁咧。OK， 上一季嘅逆转，我相信大家都好记忆犹新啦，好荡气回肠嘅比赛，其实大家都应该历历在目。OK， 咁但系今季咧，好多嘢其实都唔再边曼联啦。OK， 费格逊时间啦，我哋今季见到嘅系多数啦，费格逊时间都系。俾人逆轉啦，或者係俾人逼和啦 ，OK。奧地夫亦都唔再係曼聯揾攞三分嘅一個地方啦 ，OK。似係班球員攞嚟發夢嘅地方啦 ，OK。我哋喺比賽入面見到嘅唔係一支踢出血性嘅，係邊度跌低就邊度爬翻起身嘅曼聯啦 ，OK。取而代之嘅係一啲一直落後咧就死下咁樣啊，一直俾人撳住嚟砌啊。毫无还击之力嘅球队啦 ，OK， 其实呢啲魄力同埋底蕴咧，都系一个同一个道理嘅啫。你可以话佢有就有嘅，冇咧就冇嘅 ，OK。咁但系往往有啲比赛一啲好关键嘅时刻咧，呢啲魄力同埋底蕴会呈现到一种好积极嘅优势出嚟 ，OK， 甚至乎系帮助呢队球队取胜嘅。今季呢队曼联真系好少数嘅比赛，你睇得出呢一种血性嘅啫，呢一种魄力嘅啫 ，OK。欧冠逆转奥林比亚高斯啦，两战拜仁啦，我同埋。首回合嘅阿仙奴，唔系两回合嘅阿仙奴都系睇得出呢种血性啦。OK， 其余嘅比赛冚唪唥都系一啲 hea 踢啊，啲人喺度发梦啊，呢啲系唔系莫耶斯做得唔够好嘅地方咧 ？OK， 你可以话佢凝聚唔到球员嘅毅力，你可以话佢 control 唔到呢一队球队。OK， 你可以话呢一个系佢嘅败点，但系我相信大家会换一个角度去谂咯，呢个系究竟球员嘅错定系个领队嘅错咧 ？F 叔，你觉得咧？ 唔系两边都有创，球员当然有一种即系冇个心去踢啦，但系领队方面都有啲错，就系、是、你听到上次费 Sir 啲有记者问佢，点解你成日可以反胜啊？点解你可以即系输几多球都可以都可以反胜对手啊？咁样佢当时系答话，我经常都同住球员提咗一个信念，就系话未到最后一刻都唔可以认输，即系。未到最后一刻都可以，唔系，即系即使你输咗球都好，你个心一定话一定反胜嘅， 系 一定反胜到。但系我觉得莫耶斯喺赛后讲嗰啲嘢，其实成季啦，听咗成季都系讲嗰啲嘢，话咩踢得几好啊，唔错嘅，即系唔好彩啫，只系俾人入咗波啫，咁样，即系你令到班球员哇，即系我踢得几衰都好啫。你都系讲呢啲嘢啫，即系都话话我好啫，都系话我运气唔好啫，即系唔系我衰啫，即系好似冇咗一种信念俾班球员听话，我要进步，我要我入波，我要赢波，即系好似冇咗个信念，即系你输波赢波都系讲嗰啲嘢，即 系 其实你做领队，你做阿头，你讲嗰啲嘢好有用啊。如果你讲嗰啲衰嘢，你成队波亦会随之而来会 down。你讲得好嘅，即系你激发到成队波嘅，你成队波又会升翻个 grade 嘅，即系你明唔明？唔喺个 grade 喺中下游嘅，你都会升翻上去，可以升翻个 grade 嘅。即系阿莫耶斯系咪应该要依家就炒咗啦？希望佢将来就喺第二间球会度，即系唔好再讲。 又唔使咁快完场住嘅，未完场住，唔使咁快兜完场嘅。 即系。唔好讲嗰啲废话啊，即系嗰啲技招，即系来去嗰啲讲嗰啲 嘢。嘥口气啦，讲你嗰三幅屁屌，我听到识背啦，唔加惨。 即系，我都识做佢嘅。 我都识背啊，屌！我哋其实可以踢得更好啊！我觉得呢两球波我哋输得好唔抵啊，球员应该要踢得更好啊！我哋下一场一定会取胜啊，会攞晒所有杯之类的。 唉，即系。 你记唔记得佢季初讲过啲咩啊？佢季初话要赢捻晒所有嘅奖杯翻嚟啊嘛，水杯又得你咩？ 其实同埋啦，莫耶斯，你喺更衣室度，我觉得 嗱呢个我哋接住讲啦，更衣室嘅问题啦，系啦，继续。 同埋啦，更衣室度，佢喺半场更衣室、完场嘅更衣室，佢有冇叫翻球员醒啊？但系其实， 通常应该唔系佢嘅个性嚟噶，我相信。 以前就有人话佢系吹风机啦，系费格逊嘅第二任嘅吹风机啦。但系好明显，依家见到其实冇嘅，你睇到个样系好恶，但系实质嚟讲，我觉得莫耶斯呢个人真系比较纯啊！我哋 嗱，今季其实个更衣室系出现咗好多问题啊 ！OK， 其实睇咗咁多年嘅曼联咧，真系好少好少可会见到一个更衣室，一个曼联嘅更衣室咁大嘅问题咯。季初嘅唔系季中嘅里奥比说啦，质疑莫耶斯嘅用人啦。跟住之后就到云佩斯唔满意莫耶斯嘅训练方法啦，要求夏天转会啦，再嚟就系朗尼嘅加薪续约问题啦 ，OK， 然之后又传杰斯同莫耶斯唔妥啦，跟住最后边就系小豆同云佩斯输完奥林匹亚斯嗰场0-2之后嘅不和啦 ，OK， 咁虽然当事人当时都系一一出嚟澄清，咁但系其实呢一种不良嘅气氛咧，系一直充斥住喺卡灵顿上面咯 ，OK。唔通一连串嘅事件真系冇必要性嘅咩 ？OK， 特别系朗尼嗰场，特别系朗尼嗰单嘢，点解莫耶斯喺比赛入边咧见亲朗尼表现唔好咧？佢都好似无动于衷咁样嘅。我相信呢一个系真系一个教练唔够魄力啦，就敷衍了事啦。我见到嘅系咁样啦。OK， 或者同埋莫耶斯喺爱华顿时期俾人嘅印象冇咁优柔寡断。即系一个好有血性嘅教练嚟嘅，喺爱华顿嘅时期，莫耶斯嚟到曼联之后系咬底晒咯，真系好似 Hins 咁讲。 即系你见到系爱华顿嗰场波咧，又讲近少少。你见到朗尼系， 你 即系 吹佢唔 紧 张咁样咯，真系好似真系好似吹佢唔紧张咁。 即系莫耶斯，我见佢系有同助友倾啊，但系唔知点解倾下，倾完之后咧，系换咗香川斯啊，换咗伊云斯啊，呢啲球员走啊。即系伊云斯嗰场其实。我觉得佢嘅表现系喺宗师之上嘅，嗰场波，而嗰场波嘅表现嚟睇，但唔知点解佢换晒啲踢得 OK， 即系可以改变战局，可以 控得好啲嗰啲波，防守性较强嘅球员换走晒啦。真係我唔明点解要咁做。 OK， 咁啊，仲有冇其他莫耶斯嘅嘢想讲下？毕竟都，唉，真系伤心，眼湿湿嘅，咁就睇到 佢啲调动咯。 有冇啲咩临别嘅说话送俾莫耶斯啊？ 好多嘢要讲啦，你 我讲先啦， 我讲先啦，就 先啦， 我讲先啦，就系佢要换走翻班底啦，教练组嘅班底啦。你睇个 Steve Wang 嗰啲战术就知咩事啦。你睇下佢嗰个教练教训练成点，有啲咩事啦。即系佢要视野要睇得广阔啲啦，唔好净系睇死啲咩球星啊，球星好一定好，球星一定好嘅系咪？ 系。 球星一定好，佢嘅想法系咁咯。 嗯， 佢改咗呢种想法，要睇埋啲细 A 球员，你唔系细比较即系戚戚无名嘅球员，就系一定衰嘅。呢样嘢系唔合逻辑嘅。 阿 莫耶斯，同埋啦，同埋一样嘢就系你啲霸气，冇霸气点做领队 啊？咁其实毋庸置疑嘅，讲真嗰句啊，莫耶斯真系一个好嘅教练嚟嘅，一个适合中型班嘅好教练啊！你只可以咁讲。你望下今时今日嘅爱华顿，你唔可以话系马天尼斯嘅成功咯。你要谂下今时今日呢队爱华顿系莫耶斯用咗十几年嘅人生去将佢打造出嚟嘅。OK， 你只可以话佢系一个做惯嘅茶餐厅嘅厨师啦。佢冇可能一下子就系可以去到做五星级酒店嘅大厨啦。OK， 总言之啦。呢十个月系真系好衷心咁多谢莫耶斯啦。虽然佢真系做咗一啲好唔系一啲嘢，系好捻多好捻多唔光彩嘅记录啊，咩嘢百几年首次输俾史云斯啊，四十几年输俾西普朗啊等等啦。OK， 咁但系大家都唔好唔忘记啦，佢都为我哋留下过一啲嘅惊喜啦。OK， 一啲期待啦。咁虽然呢啲惊喜同埋期待系一啲好少嘅嘢啦，即系少之有少啦，嚟得快啊，走得快啦。OK， 咁但系作为一个有限嘅领队啦，一个中型班嘅领队啦，教咗十一年啦，佢真系尽咗力噶啦。OK， 炒友对于呢一个长期喺爱华顿教咗十几年，冇谂过会被人炒嘅莫耶斯咧，其实系一个几晴天霹雳嘅事实嚟。OK， 即系其实大家可以企喺佢个角度谂下啦。我哋喺呢间公司做咗十几年 ,ok, 跟然之后无啦啦，即係我 sorry, 我用错比喻，我哋应该系话我哋做咗十几年嘢，我哋都未试过被老细炒鱿嘅，无啦啦今日个老细同我讲话炒我啦要 ,ok, 即係其实嗰一下嘅迷惘啊，失落沮丧呢，好似世界末日咁嘅，讲真的确系，讲真 ,to be honest, 莫耶斯系伤害咗曼联，但系同时都唔好唔记得啦，曼联都伤害咗莫耶斯啦。我真系好衷心咁希望啦，呢位莫耶斯可以系有机会重返呢个英格兰嘅赛场上面啦，或者呢系成就唔到红魔嘅曼联啦。咁但系大家都要记得，莫耶斯系成就过一对蓝色嘅拖皮糖啦，即系你企喺拖皮糖嘅球迷角度谂，莫耶斯何尝唔系拖匪堂嘅费格逊呢 ？OK， 咁啊，噩梦结束啦。咁啊，我相信要开心嘅都开心够啦，伤心都伤心够啦。OK， 嗰啲开完香槟嗰啲啊，早啲瞓啦。睇下嚟系咪今个礼拜有波赛啊？今个礼拜对边队啊？ 诺域治。 今个礼拜对诺域治啦，睇下杰斯带住呢一队曼联可以做到啲咩嘢嘅效果出嚟啦。讲真啦，我都几期待杰斯，因为讲真点你睇佢踢咁撚多年波，无啦啦话杰斯球员兼领队，你都冇话唔期待，真係真係好期待杰斯可以带到一队曼联点踢到踢成点。咁啊，留返星期日曼联新闻再见啦。咁啊，今集完之前啦，送返首歌俾大家啦。咁啊，一首叫做 Come on you rest，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㗎。Come on, US。 咁啊，今日节目嚟到呢度，我哋星期六再见，唔系星期日再见，拜拜。 拜。